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早上好，我的朋友，歌飞扬如约为你守候在每个周末的清晨时分，我是刘慧。每周六我们继续和您民歌走天下，在这里你会听到最中国的民族音乐。其实相对于它的历史悠久，很多时候最吸引人的还有流行歌曲所无法替代的韵味，那种大气中透露着的柔美，磅礴里夹杂着的神奇的感觉，真的是令人过耳难忘。今天的第一站，我们邀请歌手王心雅，又一道梦江南。 早清清水蓝蓝，红飞云深处是故乡，故乡在江南。 上口的一首东方风味的作品，悠扬悦耳，有大量弦乐的运用，再加上欢快的曲风，悠远的曲调，带我们回到遥远的古老时光。 是的，在我国的西南地区有很多地方都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感受，那种自然生态和民族之美的完美融合，让你在别处真的是很难感受到。我继续为你请出渔人制造带来的这首《吉祥酒歌》。 别听母鸡是不行了，就不就是不行了，别说母鸡是不行了，你妈们都可不行了，你闭门他们也不行了，别一个啥，你去说大哈。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福啊。 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Yeah, I don't want 长蓝。姑娘河的少年永不分啊，碧水长围着青山庄。 刚才我们连续分享到的是来自达普马吉以汉语和纳西语演绎的《玉龙情歌》，以及由九月奇迹为你翻唱演绎的另类民歌《阿里山的姑娘》，都带有浓郁的民族音调和时代气息。我想这也是很多民歌在传唱的过程里面所能带给我们全新的独特的感受。民歌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悠久的音乐样式之一，也是反映了民俗民情的一面镜子。那接下来的这一站呢，我们就要在歌声里来感受湖北地域的风情。洪湖地区自古就有种田出湖唱歌的习俗，民歌的形式有渔歌、田歌、号子等十多种，歌曲的内容十分丰富。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洪湖赤卫队当中的音乐就主要来自于湖北天门潜江一带的民间音乐，而其中的这一首《洪湖水浪打浪》的音乐就取自于《洪湖渔歌》。今天我来为你推荐的是歌手珊瑚翻唱的这一版。葛飞扬、刘辉邀请你，我们稍后继续一同民歌走天下，待会儿见了。 中国梦欣创作歌曲《梦想开始的地方》，由尚善作词，赵琳作曲， SH48 演唱。

曲奇格玛，一位擅长长调的来自蒙古族的歌唱演员。我个人很喜欢刚才他带来的这一版《东泉》，歌声是如此的明净和空灵。这是一首鄂温克族的民歌，是中国首部原生态舞台剧《敖努古雅》的主题歌。据说这首歌的创作最初是来源于刻在一棵白桦树上的民歌简易曲谱，是不是很神奇？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继续为你带来歌飞扬，民歌走天下。接下来我们邀请大家落脚在新疆，为你带来一首很浓郁的维吾尔族音乐风情的民歌，表现的是年轻的小伙子对姑娘炽热的爱情，吉他流畅地弹奏出了具有西域风情的旋律，而合成器则为我们带来了强烈而富于变化的节奏。有请王宏伟今天为你讲述这一首《古尔阿依木》。西北的山野民歌叫花儿，由来已久，就是背靠着浩瀚辽阔的地理环境和多样气候特征造就而成了独特的山野民歌。花儿的传唱民族众多，在漫长的历史传承当中，花儿在西北地区的汉族、回族、土族、撒拉族、东乡、保安、裕固等民族当中，很多时候都是以汉语口头来传唱的。 今天我为你请出歌手雷佳，为你带来回族地域所传唱的《花儿与少年》。 春季里把这到了这 歌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春雷，很多朋友知道他的高音很棒，确实如此，可是我觉得更值得很多朋友关注的还是他可以结合自身特点和世界流行音乐相结合带来的那一系列富有民族音乐特征的作品，比如刚才这首有着藏民族风情的《哈达》。今天我们也借助歌声为你敬献上这充满情意的祝福的《哈达》。各位东安，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歌声里来期盼这只能在冬季才可以观赏到的景象，来听索朗旺姆的这一首创作新民歌《我的心下雪了》。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我是刘慧，也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街头，天空飘着雪，你还在等的谁？傻傻的阿杰拉，你还在想着他？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左右，好温柔，连夜空都布满了闪烁。我是否该做些什么？此刻才显得不那么交错。爱一个人的时候，懂一个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没有结果的冲动，还会坚持的守候，孤单中走的风景回头。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叶落的时刻留给我。再次相遇的时候，请你望着我，独留我在这路口等候。 人生何其短，何必苦